就在这打跑来了一只狐狸。 你好。 你好。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道，他转过身来，但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那声音说， 我在这儿，在苹果树下面。 你是谁？ 你很漂亮。 我是一只狐狸。 小王子建议道， 来和我一起玩吧，我很苦恼。 狐狸说，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，我还没有被驯服呢。 啊，真对不起。 思索了一会儿，小王子又说道， 什么叫驯服啊？ 你不是这儿的人，你来寻找什么呢？ 小王子说， 我来找人。 什么叫驯服呢？ 人嘛，他们有枪，他们还打猎，这真碍事儿。 他们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他们也养鸡。你是来寻找鸡的吗？ 不，我是来找朋友的。 什么叫驯服呢？ 这是已经早就被人遗忘了的事情，他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。 建立联系， 一点不错。对我来说，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，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，我不需要你，你也同样用不着我。对你来说，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，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。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，我们就互相不可缺少了。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，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。 啊，我有点明白了。有一朵花，我想它把我驯服了。 狐狸说，这是可能的，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可能看到。 小王子说，这不是在地球上的事。狐狸感到十分蹊跷。 在另一个星球上？ 是的。 在那个星球上有猎人吗？ 没有。 这很有意思。那么有鸡吗？ 没有。 狐狸叹息地说道， 唉，没有十全十美的。 可是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， 我的生活很单调，我捕捉鸡，而人又捕捉我，所有的鸡全都一样，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，因此我感到有些厌烦了。但是如果你要是驯服了我，我的生活就一定会是欢快的。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，其他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，而你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我从洞里走出来。再说，你看，你看到那边的麦田没有？我不吃面包，麦子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，我对麦田无动于衷，而这真使人扫兴。但是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，那么一旦你驯服了我，这就会十分美妙。麦子是金黄色的，它就会使我想起你，而且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。 狐狸沉默不语，久久地看着小王子。他说， 请你驯服我吧。 小王子回答道， 我是很愿意的，可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还要去寻找朋友，还有许多事物要了解。 狐狸说， 只有被驯服了的事物才会被了解，人不会再有时间去了解任何东西的，他们总是到商人那里去购买现成的东西。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购买朋友的商店，所以人也就没有朋友。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，那就驯服我吧。 小王子说， 那么应当做些什么呢？ 狐狸回答道， 应当非常耐心。开始你就这样坐在草丛中，坐得离我稍微远些。我用眼角瞅着你，你什么也不要说，话语是误会的根源。但是每天你坐得靠我更近些。 第二天，小王子又来了。狐狸说道， 最好还是在原来的那个时间来，比如说你下午4点钟来，那么从3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，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，到了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，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。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，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，应当有一定的仪式。 小王子问道，仪式是什么？ 狐狸说，这也是一种早已被人忘却了的事，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比如说我的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，他们每星期四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，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。如果猎人们什么时候都跳舞，天天又全都一样，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。 就这样，小王子驯服了狐狸。当出发的时刻就快要来到时，狐狸说， 啊，我一定会哭的。 小王子说，这是你的过错，我本来并不想给你任何痛苦，可你却要我驯服你。 是这样的， 你可就要哭了。 当然了。 那么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？ 狐狸说，由于麦子颜色的缘故，我还是得到了好处。 然后他又接着说，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，你一定会明白，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。你回来和我告别时，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。 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。 小王子对他们说，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，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，没有人驯服过你们，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，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，他那时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朋友，于是他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。 这时那些玫瑰花显得十分难堪，小王子仍然在对他们说， 你们很美，但你们是空虚的，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。 当然了，我的那朵玫瑰花，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它和你们一样，可是它单独一朵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，因为它是我浇灌的，因为它是我放在花罩中的，因为它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，因为它身上的毛虫是我除灭的，因为我倾听过它的愿意和自诩，甚至有时我聆听着他的沉默，因为他是我的玫瑰。 小王子又回到了狐狸身边。再见了， 狐狸说。 再见，喏，这就是我的秘密，很简单，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，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 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小王子重复着这句话，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。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，这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。 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， 小王子又重复道，要使自己记住这些。 狐狸说，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，可是你不应该忘记它， 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，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。 小王子又重复道：我要对我的玫瑰负责。